心的理由。这一次我的爱情等不到天长地久，走过的路再也不能停留。一千个伤心的理由，一千个伤心

给的那么直接。三天两夜之前再难不期盼永远，离别时别残留难舍的词汇，对我就是种恩惠。三天两夜之前再难不期盼永远，离别时别残留难舍的词汇，对我就是种恩惠。

看见长夜日凄凉，问你是否会舍得我心伤。今夜就这样守在你身旁，今夜就这样一辈子不忘。我打开爱情这扇窗，却看见长夜日凄凉，问你是否会舍得我心伤。 寂寞全部都赶出心房，到我怀里荡漾。情难忘，一不小心就像难分享。你的喜悦，你的爱，你的彷徨，连你连得好疯狂，哭也无妨。恋爱的人全都喝下，有一张爱笑的脸庞，时间每天都不够，让我再梦一场，把爱放在你的手上。哇哇哇，很昏黄，你的样子在眼前摇晃，今夜的我不能不醉在幻想，恋爱的人都一样。把爱放在你的手上，灯昏黄，你的样子在眼前摇晃，今夜的我不能不醉在幻想，恋爱的人都一样。恋爱的人都一样，还是一样，恋爱的人都一样。 飘逝转眼成云烟，搞不懂为什么沧海会变成桑田，牵着我无助的双手的你

会是我你的无